304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三月踏青北海边，熊猫春烟柳如烟，看一里场景戏，终于下车先看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飘头雾里眨沙眼，桥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逛过半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4月1日，北京文艺广播将迎来开播24周年的日子。今年北京文艺广播将延续去年深受听众喜爱的生日季活动模式，在四月一整月时间里开展以春风得意花开为你为主题的线上线下活动，与听众充分互动，为大家送上好礼。当天下午2点，诵读小站将在西单图书大厦举办特别活动，著名朗诵艺术家陈铎将和热爱朗读的朋友们现场诵读美文，以文怡情，以读会友。丝路文明艺术品民间收藏展正在天桥艺术中心展出，展览共有展品175组、285件，涵盖金银木瓷玉琉璃等多种材质，涉及社会经济艺术生活宗教等诸多范畴。驻时代篇章青年雕塑家作品展明天在中国美术馆开展，展览面向全国具有代表性的优秀青年雕塑家征稿，共将展出100多件雕塑作品，从中可以窥见中国青年雕塑家的创作风貌。国家地理经典影像盛宴今天在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展出，国家地理杂志从1888年的第一本杂志面世至今，近130年的岁月沉淀，积累了许多美到让人热泪盈眶的照片。展览将带您一边看尽世间美景，一边了解经典背后的故事。展览将持续1个月。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文化和生活展览刚刚在首都博物馆对外展出，来自意大利17家博物馆和艺术机构的102组件展品将和公众见面，请听报道。 中世纪的意大利人是如何生活的？哪些绘画作品和生活用品能够最直观地展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艺术和生活气息？在这个展览中，观众可以自己寻找答案。在未来的3个月时间里，来自意大利乌菲奇美术馆、巴杰罗国家博物馆、翁布里亚国家美术馆等机构的精美展品将描绘出一幅绝美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卷。文艺复兴后期的代表画家提香对色彩的运用可谓登峰造极，也极大影响了同时代的意大利画家和后世的西方艺术。这次他的两幅绘画作品《戎装的查理五世》和《男子肖像》将在首博展出。展览策展的中心是引领观众理解这些艺术品为什么会被创作，如何理解和解读。展览分为传统与创新、人是宇宙的中心以及艺术和信仰3部分。莱昂纳多·达芬奇的素描《维特鲁威人》应该是最为公众熟知的一幅素描作品，他把两个站姿的人体绘制在圆形和正方形的几何体中。展览按照原稿专门制作了一个装置，让观众拍照对比来加深理解。除了绘画之外，展品中还有象征、服装、日常生活用品、建筑构件和模型。除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展品外，观众也会看到古罗马时期的雕塑以及拜占庭风格的少量绘画。这次展览会持续到6月22号。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转阴，偏南风2到3级转4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5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戏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快乐出击。下午4:06，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今天是我们的巅峰会。 每个周五巅峰会啊，这音乐它也够疯疯癫癫的。不是，这个音乐如果是最近，哎，不是，应该是从昨天零点开始，去了影院看了一部电影的朋友，应该还有记忆吧？这音乐不得了啊！好多地方都会用到它，这部电影里也不例外，用这部很燃的这首很燃的曲子做了开场。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 Jump 啊跳，就来自于刚刚上映的一部电影当中曾经用过的曲子。有人看过了，来发个言呗。 大家好，我看了《头号玩家》，我头一个看了《头号玩家》啊， 看了零点场吗？ 啊，对啊，半夜看的。 哇，这个巅峰会今天由赵亮啊看过的这个《头号玩家》来带领我们，我们算是二号和三号玩家一起开始今天的巅峰会。 哎， 来，刚才介绍过我们俩了，还有一位重要的，我们的又巅又峰，我们的来宾还在。 大家好，我是三号。 三号， 我是季彤啊。 三号， 今天应邀来参加这个疯癫的会，巅峰的 会。 哎， 欢迎季彤。 我就看着你们俩哈，两个不玩游戏的人啊，坐在那儿那么兴奋。 谁说不玩游戏？ 我偷着玩。 他玩玩篮球。 我知道你玩篮球，体育游戏。 你怎么知道我不玩呢？ 真的， 魂斗罗 啊！呵，我的天哪！ 过去双截龙， 这玩意儿暴露年龄。 对，这个一直致力于想把那个超级玛丽里边那个公主给救下来，从来就没成功过， 没法聊了。 哎，不要歧视啊！我知道有一位大师就没有歧视我们， 是吧？ 他把很多老的游戏、老的一些电影当中元素都运用到了这部电影里。我说的是《头号玩家》的导演啊，幕后的一位，我们叫。他们怎么说来着？什么老顽童？叫科幻老顽童。 科幻老顽童， 史蒂芬·斯皮尔伯格 啊，斯皮尔伯格。 今天我这个特别生气的一点哈，这在这个影院里边，当这个电影结束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起身鼓个掌啊。 结果呢？ 特别激动。结果我发现大家没这意思啊，我觉得那就算了吧。 旁边都是90后，人都鄙视你。 哎，没有。 关键我认为有一个原因，去的都是宅男 啊， 都是宅。 我前边一拉六是6名女生 啊， 6个女孩子，他们是手拉手一块去的。 他们为什么？ 哎，然后他们是这样的，当这个电影结束之后出现的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这6个女孩是啊， 他拍的， 把我气的，你们奔什么来的呀，真是、 为什么要 你去。 哎， 是好多人就是为了看电影去看电影。 我就是这么说，我觉得现实世界最大的一位老顽童绝对是斯皮尔伯格导演、 就是说他其实他玩游戏， 哎，这个玩游戏啊，就是说我玩，比如玩篮球也好，他玩什么坦克大战也好，是吧？咱就是 坦克大战， 我玩过， 好 玩过吧，是吧？ 玩过。 咱们就是玩游戏，就是蜻蜓点水，玩个皮毛啊。斯皮尔伯格导演呢，拍这部电影，我们看到真正，咱甭管是原著精神，还是真正走到就是玩游戏的那个玩家的那种心态当中，还有跟今天的 很多的游戏与现实的这种争议价值观的这种连接， 嗯， 真的是太棒了，让我们真正感受到哈， 嗯， 年过七旬的老导演斯皮尔伯格真正的是又给我们创造了一次，我觉得是奇观啊。他怎么说来着，你走进了影院看这部电影，如果你是一个宅男是一个游戏迷，那你就走进了春天啊。一定会十分 的春天 一定会特别的兴奋啊。 其实斯皮尔伯格他拍电影我觉得就跟玩儿一样， 嗯， 你看人家 玩 的 特好特高级， 哎，你说这个很虚幻的啊，很那个就是不着边的他也能玩出来， 对对， 哎， 很实在的， 特别实在的他也能玩出来， 细致的特别， 对吧， 嗯， 你也能玩，能玩出侏罗纪来是吧， 玩 大恐龙，嗯，你们行吗，是不是， 哎，说这回这里头都就有大恐龙啊， 是吧， 这不算剧透啊， 哎， 大家可能已经知道了，致敬了无数部啊， 对对对， 就是他， 就是这个， 他把过去的那些不管是游戏里的还是电影里的那些形象， 嗯， 他全都在这个片子里给集中起来了， 嗯， 这就是斯皮尔伯格版的复仇者联盟或者正义者联盟是吧，正义联盟就那意思吧， 说这个复仇者联盟这回编剧好像还是真是复仇者联盟第一部的编剧， 哎， 扎克佩恩， 所以赵亮看了是吧，因为我还没去，我跟张帆还没去电影院看啊， 咱们俩跟现在平台上很多朋友一样，那糊涂的旁观者来报道，这算是第三个报道了啊，他说他跟你一样是老三，他说等着时间有时间去看 IMAX 版本， 哎，对对 对, 对，一定要看 IMAX 版本的啊，这个我这么说吧，其实这个在今天的电影世界当中，电影市场当中， 嗯， 咱们这个观众已经被喂的呀，就是这个胃口已经吊得高高的了， 嗯， 对， 就是 都特刁，嘴特刁， 对，你说得是什么样的场面，得是什么样的动作，咱就拿前两天来比啊， 嗯， 这个环太平洋啊第二部，还有这个古墓丽影， 嗯，第三部 啊，第三部，哎，他们你这么说，如果把这些电影放在咱不用多了五年前啊，那绝对大家一定会被这种视觉冲击所感染， 因为现在技术好， 我觉得真的是，而且就是现在这种你的视觉冲击力，这是一个必备，这是必须， 嗯， 成了一个基础配置， 嗯， 啊，你要没有这种视觉冲击力呢，你就是到另外一堆就是专门文艺片，对吧， 嗯嗯， 哎，大家是以那种心态去看，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就三天一小片，五天一大片是吧，嗯， 小片 你 而且他五天要一大片， 哎， 你是 一大片 吧， 哎，三天一文艺，五天一商业是吧， 啊， 其实大家对于电影的这种需求，但是对他的这种 丰富、 嗯，真的是很高很高，提出要求很高，但是我要说，嗯，头号玩家你看完之后绝对很爽， 我的妈呀， 这个激动劲， 昨天晚上票是送的吧， 哎，绝对很爽啊， 这个激动劲儿还没过去呢 啊， 这个 真是好看啊， 其实刚才你说的古墓丽影 啊， 古墓丽影其实也是一部游戏电影， 游戏电影，但是它是游戏改编电影， 哎，就是这样，就是过去啊， 嗯， 这个没有游戏的时候， 嗯， 只有电影，你看斯皮尔伯格最早他拍 ET 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游戏， 就是少吧， 哎，就是电影， 嗯， 我们就去看，就是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去 欣赏，嗯， 不能参与， 嗯嗯， 后来出现游戏了呢，这个我们就从一个观众变成了一个代入的这么一个 角色、嗯， 啊，你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所以为什么你比如说像那个什么生化危机， 嗯， 啊，这个魔兽， 嗯， 啊，古墓丽影， 嗯， 就这一类的吧，它都是先有的游戏， 对， 然后呢从这个游戏的这个故事改编成真人电影， 嗯， 然后它就吸引了一大批当年的游戏玩家， 嗯，但是你看这回， 哎，而且它是一个系列，你包括去年还有一个片子叫刺客信条， 对，啊， 对吧，它都是 吸引那个游戏玩家， 游戏迷， 但是你看这回不一样的是四岛高级吧， 哎， 他给你在电影里呈现一个游戏，他这个游戏什么游戏呢，我们刚才一说这名字叫头号玩家呀，啊， 哎， 玩家一听就是游戏玩家， 这是另外一类的关于游戏的电影， 对，人家是创造一个游戏， 是在这个电影里头啊，它有一个游戏， 嗯，通过过关斩将， 对，而且这个玩游戏的人呢， 嗯， 会被带入到就真正的去就带入到那个游戏世界里头， 嗯，那容我两句话说一下这个剧情梗概吧， 嗯， 因为让赵亮说就坏了，他那剧透的太厉害了， 他从头到尾就说， 我把这个稍微的说一句， 嗯， 就是他什么意思呢，这样啊，咱们用头号玩家的预告来，一开始我跟大家配合着聊聊这个头号玩家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他说的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公元2045年，哎呀也不远了是吧， 快到了， 嗯，快到了， 快了， 嗯，说人类这个现实世界呢是衰败了，就沉迷于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叫绿洲 Oasis 啊，这特别像我们过去特别喜欢的乐队， 嗯， 这个 有一个虚拟现实的游戏，然后人们呢从这个游戏当中得到心灵的一个慰藉。但是这个游戏的创始人呢，他要去世了，临终之前他给大家了一个秘密，他说把亿万的身家啊，还有这个彩蛋埋藏在了游戏当中，说第一个闯过这三道谜题得到彩蛋的人能够分享他的那个巨额的财富，包括这个绿洲的所有权，也就是这个游戏的所有权，那玩家就开始了一场寻宝的历险。这就是这个大概的故事，它其实是一个叫做什么呢，在电影里面通过你的智力，通过你的这个能力， 是在游戏里边 来寻宝的 啊，对， 这么一个故事。 你想，你觉得神奇吗？夺宝奇兵，像不像？ 其实一点都不像啊，其实一点都不像。 看过的人有发言权， 找宝。 其实我觉得呢，这个梗概的一个概括呀，怎么说呢？我觉得它并不是这个电影的一个就是核心的一个概括。 多好啊，这就满足了你原来的那个要求。你说那个剧透太多啊，预告片太多啊，让你看电影不爽。 它确实是。只是一个非常框架性的一个啊， 大致。 实际上你会发现呢，就是我觉得斯皮尔伯格导演他的电影，甭管他拍什么题材，他最重要的就是在讲人的故事。你别看这个游戏那么的花里胡哨，最后让你掉下眼泪来的是那个非常简单的场景。最后解决问题的是玩那个特别，就是你坦克类似坦克大战那种游戏，这就是他特别高级的地方。 我今天坐坦克来的，我。 哎，我觉得这就是他特别高级的地方啊！更多的不能剧透。 所以就是说，你刚才说的人，我们就想到一件事情。你看这个，从斯皮尔伯格这部电影，你可以。马上发散啊，你可以想到很多跟这有相关的。 对， 它设计了什么呢？ 这个进入虚拟世界， 虚拟世界， 这算是个老梗。 绿洲， 对， 这个老梗其实无数人都拍过了。 对， 他们昨天晚上有人就回忆说，这个到底有多少个虚拟世界或者叫游戏世界进入过电影？那太多太多。 对， 举几个有代表性的吧。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块来回顾一下。我知道没看过的朋友不想听这剧透太多，所以咱们就以回顾，咱们今天来联想一下，有没有一部描写虚拟现实的这么一部电影曾经入过您的法眼？好吧，北京文艺广播今天微信平台呢是没有这个，今天我们是没有我们的推送啊，没有我们的推送 啊， 但是呢，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 节目互动， 对，来跟我们补充一下我们还没有说到的，或者我们说到了某一部就戳中了您的，这个。 那我先说一个吧， 那你先说一个，来， 这个最近的啊，就是说跟他这个，我一听他这个故事梗概，在没看之前， 哪一部？ 就是去年吕赫贝松的那一部《千星之城》，星际特工，千星之城。 星际特工，但是讲的本来是一个星际冒险的事情， 但是它当中有那么一段就是跟这个有点像， 就在一个那个广场里边， 对，他去拿那东西啊，你直接这人到那儿你拿不着，你必须得戴上眼镜在虚拟世界当中去拿， 也就是说 看见的你用肉眼看见的就一片荒芜，就一个沙滩， 对， 但是你戴上那个 3D 的头盔以后，马上你发现它是一个集市一样的一个街市，而且还分很多很多层， 那个其实讲的就是在你的空间里还有一个空间， 对， 只不过你不带上那 个 虚拟的，你不带上 VR 的那个设备， 对， 它是一个重叠的空间，然后那个这个电影里实际上玩游戏的玩家也是要用 VR 系统的，他要带上那个头盔的， 对， 而且他呢相当给你搞的是相当看起来非常科学啊，你不仅有头盔， 对， 就穿戴设备啊，手套啊，是吧，衣服啊。装备啊，都 是 全套的， 所谓的身临其境的感觉啊，就是你在游戏里跑，实际上你就是 真人，你也跑， 哎，你在游戏里摔了，那你就是摔了，你在游戏里挨了一刀呢，你就是挨了一刀， 你也疼， 哎，也疼，这个就是更高级了啊，就说拿现在的游戏来比的话，也达不到这个水准， 程度达不到， 对， 但是你有感受了，现在 已经有了这种技术，从理论上来讲是有了的了，那个就是他们曾经出过这种有一个台子。这个台子呢，就是你作为一个玩家，你站在这个台子上面，这个台子是会左右摇摆、前后晃动的。然后你戴上、 4D 电影院吗？ 对，你戴上那个 VR 的头盔以后，你手里拿着一个手柄，这个手柄呢就会根据这个游戏的情节，它能幻化成在你的视觉里是一把剑。或者是一个枪啊，一个 AK-47 之类的啊，这个就是根据这个不同的情节你再来操控的，实际上你是站在这个平台上，身上连的都是线啊，然后这个都是这种感触，你只有你的眼睛看到的这个虚拟世界是在游戏的世界里，而且它会震动，会冲击你。 我们现在说的是就是当今和未来我们将要遇到的， 有 可能会造出来的这样的游戏设备， 就这种游戏设备可能未来几十年也许就会出现了。 但是大家知道啊，其实人类这个想象就是从一步一步的，从一个很低的水平那个点开始的。最早啊， 说电影里面描写游戏世界未来是什么样子，三十多年前就有一 有一部电影就叫《未来世界》。 那个未来世界说的是机器人， 对， 你说的是那个。我说同样平行的还有一部，这个、 未来水世界 啊，不是 未来水世界， 嗨，它叫什么呀？ 大片儿 叫《电子游戏争霸战》，电子世界争霸战， 电子世界， 电子世界， 听过啊，就是 你听这名字多直白 啊， 对吧？翻译的时候这真是 哎， 尽量的让大家明白， 这就有点像现在的那种那个这个电子大赛啊，什么这一类的，这个什么星际争霸的比赛呀等等。 对啊，你听这音乐的这古老啊。我要恭喜赵亮啊！我要恭喜赵亮，因为是他生日的时候，他生的出生那一年、 哦、 为他量身打造的一部电影。 哎， 我就觉得 1963级， 真的马上就该出，丢丢丢，不不不，就是出来这种 怎么声怎么像那个007的背景。 这是当1982年， 1982年 一部描写叫虚拟现实，它真的是虚拟现实，不光是电子游戏啊，它是叫让人呢进入到那游戏世界里边，然后每一个人几乎就是一个程序，他每次都说干掉那些程序，然后里面的每个人呢都像是《爱丽丝漫游仙境》里边那个破牌，你知道那样子的特别像，然后他们总结说这个电影在当时很超前啊，但是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也就是叫画画这个光线啊，堆堆方块啊，就把这特技做出来了。 哎，我给你说一片子，你想想是不是也有这个意思啊？那个《阿凡达》，那个人本身他是躺在一个那个 对 椅子上的， 对 他的头上戴一个头盔，然后连接他的意识， 没错， 他的意识进入到那种状态中去， 对， 哎，然后他去做一些什么侦查呀这样的摸底儿啊这样的工作，对吧？ 我们再来说一部啊，1982年太早了，就刚才说了嘛，赵亮才 1982年的拉菲是吧？咱们开一瓶。 赵亮才刚刚降生到这个世界。那我说你大概十几岁的时候，1999年的时候、有一部电影叫《异次元骇客》，有没有印象？ 不是那个《黑客帝国》， 不是，哎，听着很像啊，其实名字都完全是一致的啊。 这个异次元本身就带有这个虚拟的这个很多的很强的这 异次元骇客是个什么事儿呢？异次元骇客讲的这个事情，它跟今天这个头号玩家啊，它有相似的部分。 哎， 它一开始呢，它是用一个老先生，就是游戏的一个创造者，他呢写了一封信，这个信啊，他是要揭露一个阴谋啊。他说我不能说，我说了就被他们杀了。然后后来真这个老先生死了，这信呢有点像是《头号玩家》里面留下的那个遗嘱 啊， 然后起了作用了。 哎，它是个线索。 那么这个电影里面最大的一个创造就是，他说啊，这个博士是利用电脑程序模拟出了1999年电影，模拟出1937年的洛杉矶。你可以去那儿生活，就是你代入了。 对， 自己有那设备， 你的意识 传输 进入这个里边了。 对，然后这个随着这个叫程序和现实世界发生了一些，就是有矛盾，它就有连接的嘛。那么这边的谋杀在那边就应验了，慢慢，这个阴谋就暴露出来了。 哎，这个也是这么一个状态。哎，其实呢，这个就是游戏本身呀，它里边就会穿插一些视频。实际上它也是带有就是跟那个游戏相关的情节的，但是这种都比较短。 我们听一听啊，这是来自于《异次元骇客》1999年影片的一开始。 For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I agree. I wish I had never uncovered the awful truth. I know now. Once they find out, they will try to silence me. That is why I have written this all down for you in this letter. You are the only one whom I can tell this to, the only one who could possibly understand. 其实说实话，就是这种调调最能吸引我，因为他一开始他展现的是那个时间，就是1937年，老片子那个色彩， 悠悠的那感觉。 你要真没往后看，你就觉得哎呀，这写的是那个年代啊。 哎， 但事实上往后看，哎，怎么到现代了？ 其实 90年代末了已经。 对，这一次《头号玩家》也有这样一个特点啊，他是生活在这个2045年、啊 哎， 但实际上你一进来你会发现，它这里边致敬的全是80年代 哦， 哎， 都是游戏的环境里头， 对， 它 都是这样的， 对， 而且这个，我是肯定会去二刷甚至三刷的， 是吧？ 因为第一次呢，你看不到细节，第一次能看故事啊，然后那么第二次呢，当这个故事你已经熟悉了之后，你可以看一些场面上的一些细节的东西啊。其实这个最大的一个视觉上 的冲击，就是一开始等于故事刚刚开始展现的时候，就是那场赛车，这个在那个这不算剧透啊，预告片当中就是那场戏哈、啊，就是 比如大桥上很多车在那儿、 哎、对。那个赛车真的是啊，因为是在虚拟世界的这个比赛， 那 它一定是比现实当中更加的刺激。 就是、你可以胡开， 就啊不是，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大家知道这是一个游戏，就撞坏了、撞碎了 都 没关系，都没 无所顾忌 啊。然后呢，这个前边是谁来阻挡你的路呢？那就是失落世界当中的这个大恐龙 哦，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预告片里边看到那个恐龙在追你， 对 是吧？ 你一看你就知道，哎，就是那个恐龙、啊。然后还有一个金刚啊，金刚从帝国大厦上跳下来追你，多爽啊！是不是？ 你看，其实斯皮尔伯格他拍了好多啊，这个你像什么 E.T. 呀、啊，什么人工智能啊，这里边其实也都有角色啊，他就选了那个。这个大恐龙， 他选了恐龙，选了、 哎、 对他选了自己的恐龙， 就选了自己的恐龙， 对， 好像不多，选自己的很少。 哎，这样哈、啊，我觉得应该听一听我昨天好不容易从这个电影频道的网站上找到的周黎明先生， 嗯， 他来解读这部电影，其实其中就有啊关于致敬游戏、致敬电影的这个段落。 这昨天晚上是一。就这个本来他致敬的这个梗成了昨天晚上大家评论那电影的大梗、 嗯、没错 是 吧、啊、来听一听 太多了 嗯 斯皮尔伯格的科幻历险片头号玩家要在中国同步上映了对游戏玩家尤其是那些深度玩家呢故事并不算太烧脑啊别说是2045年就是当下呢很多人已经把虚拟呢当作现实了而电影里的男女主角呢啊这方面的想象力好像比较有限啊虽然把自己设想成长相略胜本人的样子基本上就是日本偶像剧的套路 I found love 故事虽然设在27年后但里面呢是满满的怀旧气息要充分欣赏这部影片呢你得十分熟悉各种游戏动漫电影等流行文化从机动战士高达到金刚到闪灵我感觉起码有上百个这样的典故完全可以当做一场知识竞赛影片提及这些内容的形象呢都需要经过版权方的授权为此呢斯皮尔伯格的公司花了很长的时间但是大名鼎鼎如斯皮尔伯格也没能拿到所有的授权比如星球大战是一代西方人的共同记忆吧但迪士尼公司提供的授权呢非常有限啊，最后斯皮尔伯格决定放弃另外原著里多次出现奥特曼但因为版权不明呢影片只得放弃换成钢铁巨人 I'm trying 还有一种情况非常诡异原剧本中用了第三类接触这是斯皮尔伯格自己的导演作品版权呢就在华纳公司手里但自家人也不给自家人面子作为科幻的领军人物斯皮尔伯格的很多作品理应呢会出现在这部新片中但他生怕别人说他虚荣便刻意回避自我致敬左右权衡呢仅保留了很少几个比如他监制的回到未来中那辆能穿越到50年代的车游戏拍成的电影呢通常节奏很紧马不停蹄很少有尿点但不足之处是人物塑造呢比较薄弱人物在故事当中呢缺乏变化和成长这些毛病头号玩家都有但在感官刺激方面呢做足了功课影片结束前告诉你只有现实才是真实的 我想最后几句话里面可能尤其有这个赵亮不太同意的地方哈因为他是这个游戏这样的电影容易让人物显得怎么不丰满、 啊、嗯我是看到很多都是这样评论的啊我不敢苟同 但是我觉得他更真实、 啊、 在游戏世界里特别牛的玩家有可能在生活当中就是一特平凡的人、 嗯、 甚至就是一小孩 好说到这里我们最后用这个上半时段最后我们用头号玩家的主题曲来结束一下这个时段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还是征求大家的意见虚拟世界的虚拟游戏的这样的电影你觉得哪一部最能打动你、 嗯、好咱们一会儿见 嘉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分裂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很多。你快乐吗？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 啊，听众朋友们，在这一时段呢，现在路面上环路的压力是上升明显的。在东部城区，东二环、东三环、东四环全线，东五环化工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方向。南部城区，南三环木樨园桥到分钟寺桥西向东方向车多。西部城区，西二环全线，西三环的南段、西四环南段南向北方向行车缓慢。北部城区，北二环东段西向东，西段东向西，北五环东段双方向都是车行缓慢的一个状况。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李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扩大太极， 快乐出击。 在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文艺广播四点有戏下半时段。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今天是我们的巅峰会，欢迎季彤。 大家好，我是季彤 啊。老板，巅峰会说前头，季彤说后头。巅峰，季彤。 好吧，随便啊。这个其实我还挺喜欢这种感觉的啊。 好啊，您的这个塔尖啊。哎，今天您就是头号玩家。 没有啊，其实玩游戏我倒是就是。怎么说呢？有年头了啊，因为 多少年头了？ 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了，40年吧。 哎呦，原来啊， 专注游戏40年， 不是这个偷着玩的时候呢，他也计算到是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了。 哎，差不多吧，就是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玩这种那个小的这种游戏机。 那也没有40多年吧？ 你像说差不多魂斗罗吧，这个得有40年了，这个游戏。 这样， 哎， 这个到您60岁生日的时候，一方面是这个花甲之年的生日会，另外面再给你办一个从艺50周年。 对， 从艺。 不是从戏吧？ 从戏， 游戏的戏。 哎，那会儿我就遇见到这个要四点游戏啊！ 哇，哎呦， 我们四点开始玩游戏啊！这个最疯狂的时候是什么？就是熬夜呀、啊，就是连通宵的熬夜去打这个游戏。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你像你说的什么魂斗罗呀、 啊， 赤色要塞啊。 但是那个时候那些已经算是很顶尖的游戏。 再后来玩这个世嘉的这个游戏机、 嗯， 那个里边有一些比较复杂一些的这个游戏啊。 嗯、 后来呢，就是单机版游戏，就再有了就 PC 游戏、 嗯、 ，PC 游戏就是让人感觉、 嗯、 哇，这游戏世界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哎，但是它是单机版游戏，你只能在这个游戏设定的情节里边这个环境里去玩。再后来出现了网络游戏， 嗯， 哎，这个网络的出现呢，就给这个游戏带来一个天翻地覆的一个世界观的一个。 哎，我特别想说一点啊，如果就是我们的朋友啊、这个从来没有玩过游戏的， 嗯， 就真有这样人，尤其是网络游戏从来没有玩的， 看不了这部电影了。 我觉得真的看不了， 哎， 为什么？ 就是、有的梗你没有办法去把它反应过来， 因为就是它好就这电影好就好在它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 对， 都是游戏中的。 对， 你比如说这个人，砰，一在游戏世界一消灭，咵，一堆钱撒下来了。 哎， 你要没玩过，你不知道这什么意思。 对， 其实 就是游戏世界就这样，你把它打死了以后，它掉一堆钱，你捡。 这样，我提个建议， 对对对、 啊，就是如果你是没有完全没有这种经验的，就是零经验值， 嗯， 我找一玩家跟我一块去， 可以， 嗯、然后。 但是， 嗯、 但是他没办法现场给你讲解， 没法讲。 电影《金战》里头是不允许说话的。 那个小声点，能说说也好啊、 哎。 我觉得这么好的作品应该是分享给更多人。 对、嗯、对。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游戏世界当中这个发展的过程，尤其是提到在电影里面描述虚拟游戏、虚拟世界，它有一个发展的历程。 哎、对。 那么在后来，我们刚才说到了异次元骇客，这是1999年，基本上接近于本世纪了。 嗯。 那么再往后呢，其实还有一位，如果我刚才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同一年1999年的时候有一部电影，这是著名的导演大卫柯南伯格、 哦、 这个导演可厉害了、 嗯、 录像带谋杀案和这个欲望号街车、 嗯、 大家都知道了， 对对对， 但是他拍了一部虚拟现实的，他的这个电影叫做感官游戏。 哎， 这个感官游戏呢，应该说他在同年跟异次元骇客因为是并列上来的、 嗯、 所以可能在这个你不管是角力也好还是在这个票房方面他没有那么的突出，但是他讲的这个呢确实是叫做以假乱真的游戏，而且他是说游戏影响到了玩家的神经系统、 哎、对对对， 你刚刚说了嘛，意识传输它一定会反作用于你， 就是说你在现实当中是会受影响的。 对， 其实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嘛、 嗯、 妈妈经常会跟儿子说，哎，别老玩游戏啊，玩那个你都怎么样怎么样了，他确实会 神经玩坏了， 确实会给人带来一定的影响。 是、 嗯、 哎，这个但是呢，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办法去抗拒。 嗯， 哎，你记不记得黑客帝国里边， 对， 他觉醒，他真正的醒来的时候，他发现他哪儿也没去， 嗯， 他就在那个大桶里边，我认为啊、 嗯、 是一大水缸里边，然后后背那个脊髓那个脊柱上被接了很多这个传感器那个管子。 你提到黑客帝国， 嗯， 很多人都在平台上也说到黑客帝国 了。嗯， 你看这个虚拟世界什么是被认为是最高级的啊、 嗯、 黑客帝国现在已经就没有哪一部在这方面超过它了。 对对对， 黑客帝国我还记得当时翻译的那个名字，我买那张 DVD、 嗯、 它不叫黑客帝国， 22世纪 杀 人网络、 哎、对对对， 我一看这个，哎，我说带劲， 就是它实际上它只有神经在这个网络里边去、 嗯、 去运转，它的肉体已经不存在了。 嗯，而且呢它里面它设计了很多的这样的，其实它跟今天的文化跟宗教跟各个方面跟哲学都有关系，然后呢它把每一个就是我们知道的程序里面的东西都把它物化成，或者说把它真实化成某一个人物、 哎、 你比如说里面出现了叫造主、 哎、 事实上它是程序里面的部分， 它是一个程序、 嗯、然后还有一什么、 嗯、 还有一先知，你还记得吗、 嗯、 先知是一老太太， 对、 嗯、 哎，我们来听一听来自黑客帝国当中的这一段，它其实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桥段，它让你反映一件事情，就是先知究竟是他先知道了这件事情发生他必须就得发生，还是说他知道了他就可以防止它发生、 哎、 这是先知跟尼奥的一段对话。 我知道你叫尼尔，我这就来。 你是先知？ 没错，你没想到我会是这样吧。哦，就快做好了。嗯，味道挺香的吧。 是的， 我想要请你坐下，可你说什么也不肯，花瓶碎了就碎了吧。 什么花瓶？ 那只花瓶。 啊，对不起， 我说过了别管它了，我会找个孩子拼起来的。 你事先知道？ 哦， 其实回头你感到大惑不解的是，要是我不说话，你还会不会把它砸了？ 要是我不说话，你还会不会把它砸了？这个问题其实一直在很多科幻电影里都存在啊。 嗯，它是这样，就是在这个游戏世界里头啊，它是分层次的。 嗯 啊，这个过去我们看到的一些作品里边描绘过。 嗯， 甚至说我们玩的一些游戏里边，它就是有这样的层次。 嗯， 因为在游戏里边有一个层次叫 GM，就是 Game Master。就是他叫游戏管理员，他是有至高无上的权利的，谁在游戏世界里违规，他直接就把他清除出去， 踢出去。 他是管理员，但是这种管理权限一旦落在了有一些就是个别人的手里头， 反派， 哎，你比如说这个人可能跟游戏的某个玩家是亲戚关系啊，或者说他本身他就有一些私心或者野心，他会在这个游戏里他玩一些猫腻，因为他超越所有的普通玩家之上，所以他会 他享受这种感觉， 他会带来很严重的一些后果，甚至在有一些这个电影里他会被描述的非常严重，甚至会影响到现实世界。你比如说在日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 IP 叫做刀剑神域， 刀剑神域， 哎，这个刀剑神域本身呢，它就是一个虚拟世界。 嗯， 但是在这个虚拟世界里边的这些人物，又因为有一个这里边的游戏，它影响到了这个整个真实世界，所以他们会投身到这个游戏当中去，以一种清除就是这种隐患的这种角色来出现。比如说谁报案，发现哪个地方什么突然出来一个怪兽，然后这个乱了，好。这个怪兽你在现实世界里你是解决不了了，它是无敌的，怎么办？就由这些人进入游戏的虚拟世界里边，在游戏世界里把它除掉，那么现实世界的问题就解决了。 嗯， 是这样的一个设定。 他这个说层层的时候，我就想到另外一部电影了，《盗梦空间》。 哎，《 盗梦空间》虽然说它不是讲说是游戏， 对， 但它事实上它是构造了一个虚拟世界，而且它是说你的梦境，已经成为了虚拟世界当中一部分。 对， 这个电影啊，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智商真的不够的一个电影啊。这个现在我仍然是因为没有再回过头去好好看，很多我都记不住了。我就记住一个细节，当时这个电影结束之后呢，我是一脸蒙圈啊，我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时候我的前面站起来一位大妈，用非常纯净的北京话说：“哎，这你都看不懂啊，我给你讲讲。”这他就给旁边那个同伴给讲，那大妈看得特别明白， 是吧？ 我当时听啊，我还是真是这么回事。 大妈姓周啊，他周公传人，解梦啊。来，我们这样啊，刚才说到《盗梦空间》，其实这里面讲了一个这样的事情，就是造梦师怎么样利用人的梦境， 对， 然后来改造虚拟世界当中的部分，影响到现实世界。那我们来听一听这一段，这就是当时那个造梦师那个小姑娘，你还记得吗？她第一次跟这个莱昂纳多见面的时候，聊着聊着，哎，这个就聊出味道来了。 没错， 有人说我们醒着的时候大脑隐藏了大部分的潜能，而睡着的时候大脑几乎什么都做得到。 比如说 你正在设计一幢楼房，你必须有意识地设计每一个细节，但有时候楼房像在自己设计自己，明白吗？ 明白，好像我只是发现了它。 这就叫灵感，对吗？ 嗯。 可做梦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一直在这样运转，我们一边设计一边发现这个世界，这一切非常自然，我们自己都感觉不到，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切入这个过程。 怎么做？ 接管大脑的设计工作，所以我需要你造一个梦境，然后把目标带进来。接下来目标的潜意识会产生出梦境里的居民。 我要设计的多细致才能让目标相信他们没在做梦？ 其实呢，我们做梦的时候都觉得很真实，只有醒来的时候才会发现有些事情不大对劲。问你个问题，你是不是从不记得梦的开始，而记住的都是中间的一些过程？ 好像是的。 我们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我们刚刚是从…… 想一下，阿丽，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你现在到底在哪儿？ 在做梦。 你正在睡觉，同时也在上课，这是你学习分享梦境的第一堂课，冷静点。 要是在做梦的话，你干嘛要打？ 因为梦永远不只是梦，玻璃刺到脸上会非常疼，做梦的时候 感觉都是真的。 这些台词完全像咱描述什么、哎、你的虚拟现实的那个游戏， 嗯， 是吧？ 对对对。 那、嗯、刚才那个音乐一响，你想起来这个，他其实每次都是用这个音乐来唤醒大家。嗯， 台词翻译的特别好哈。嗯，你现在正在做梦，但你实在也在上课。 对对对， 上课的时候睡着了。 这个很多人可能记得《盗梦空间》当中营造的这个叫虚拟世界，它并不是游戏。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另外一部电影叫做异次元骇客，那个是真真实实的，是里面的有人发明了一种游戏，对不对？ 对。 然后呢再往后有一部电影啊，事实上是跟着那个就是所谓的当年的那一部致敬的影片，叫做《创战记》，这也在平台上很多朋友已经提出来了。 嗯。 有没有印象《创战记》2010还是11年的时候，它事实上是对老电影的一次致敬，但是呢他也讲述了一个就是怎么样在游戏世界当中以假乱真，甚至把自己在现实世界里面的很多很多的这个梦想也好，希望也好，抱负也好，投射到这个游戏世界当中。我们来再听一片段，这是来自创战记里面，其实他那个名字叫 Troy， 嗯， 就是中文像那个创的那个字的发音， 就直接翻译过来了。 来、嗯、我们听听这个影片一开头父亲跟儿子的 这一段对话，非常有意思。 电子网络，一个数字新世界。我曾经努力地想象电脑中信息流的模样，它们像什么？舰艇、摩托车、电路，难道就像高速公路？我时常梦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终于有一天， 你进去了。 说得对，孩子，我进去了。世界比我想象的更加美丽，但同时也存在着更多危险。你做好，孩子，坐好。此刻我遇到一位勇敢的武士。 创， 嘣嘣嘣嘣嘣，创， 他为人类而战。 你说得很对，哦，孩子，创让我看到了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事情，有巨型角斗场、光盘大战，还有极品高速赛车，极为壮观。我们一起 创建了电子网络世界， 我们为程序和使用者创建了电子网络世界。可是我不能永远留在那儿，于是我就为自己设计了一个程序作为我思维的化身，就好比你和我。我给它取名叫 Clue， 是数码化身应用程序。 没错，克鲁创和我共同创建了这个系统，它的全部信息都是免费开放的，非常完美。可是有一天却出了事。非常离奇的事。 这段是来自《创战记》啊，这是刚才平台上很多朋友提到的，它里面一直贯穿着一个理念，就是一个危机的意识， 就是、 说里面多好玩。 这 个 克鲁，这克鲁就是后来把那个主角给就是杀了嘛，啊，不让他出来， 所以他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危机意识，就是很好玩， 嗯， 非常好，但是他充满了一些危险， 嗯、 而且甚至可能会是危及到人类的。 就是游戏为什么让人沉迷，就是因为你到了那个游戏里，你可以把自己变得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设计自己，变得无比强大。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啊，《头号玩家》这个电影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当你享受到了这样的视觉盛宴之后，它最终把你引向的是 拉回到现实世界， 引向的是现实的啊。我还记得，反正这也不算剧透了，因为它是一个核心的理念嘛。 嗯 啊，这个游戏的设计者就说了，我为什么要设计游戏，是因为我发现我在现实世界生活当中非常的不如意，非常的痛苦。 对， 但是我最终我发现